客尽客尽都是光，好马啤酒照金星，苦闻十口同同道听，抗日战争开始后，万千个百姓

楼房一下卡的好亲切，以为此番要兴旺，多梦乡亲。一次逢生得康，跑兵奔走有数日，为利不平楼头上，楼所家的一宿呀就病不发，我乃自惭，要想国女说月白月，今难解，我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著名的沪剧演员杨菲菲演唱的沪剧《妓女泪》。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孝昌编辑，周杰主持的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